你倾听亲切的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大郊亭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小武基桥。东六环同里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徐新庄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就是今天这样的天气适合抖着出来。 哎，真的想到了某款软件，是不是啊？ APP 啊。好，我觉得对于秋风渐起啊，秋风渐凉的这样的一个下班路上的时候，只能是提醒大家不要被风吹乱了你的发型 啊。就是对于很多今天早上刚出门的时候做了发型的朋友比较吃亏，因为一出来大家都变成了杀马特。 对，把衣服裹紧一些，然后呢可以暖和的回家啊，或者说去开始这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周末。 对，总之要提醒各位朋友，最近已经变天了，大风急。 对，所以咱们要不然送一首跟起风有关的歌。 对， 到了2018年10月26号星期五的这个下班路上，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咱们一个同事，他迎面对我走过来说：“你哭什么？”然后我说：“我是沙眼。” 不要解释， 迎风泪， 你就是哭了，好不好？ 迎风泪，好吧。 我今天走在台里路上也碰到一个同事，他说：“哎呦，新的发型不错呀。”全都被吹起来了。 所以今天 Goodbye Rock 送上第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大风起风了的一首歌。 对，注意保暖哦。这 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排除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轻响起。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慢慢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 停，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凉穿过你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慢慢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面，如今走过这世界 风的秋天啊、大家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像夏天那么穿了、 对，天气起风了，现在羽绒服也可以走起了 啊，早了点吧 还行啦，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天气，如果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会比较有安全感， 你先想办法把你们家的秋裤找出来好不好、 暖气什么时候来呀 好，都是大家想的问题。10月26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娱乐最王牌，今天可能我会相对来说比较沉默寡言一些， 对，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嗯，是吗？你不能透露一下你就是长泡了吗？ 又长泡是吧？ 这溃疡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好过， 真的很难受啊，就不太喜欢说话了，已经 降秋燥吧。 对，然后所以为什么一个曾经我觉得小问题，像我这样的阳光 DJ 为什么会一个口腔溃疡就让我有绝望的感觉？为什么？ 嗯，为什么？ 请收看下期 Discovery 探索节目，奖金发不出去到底怎么办？ 够了，就是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提一下很开心，是不是？ 没有没有，就是欢迎所有的朋友来一起过周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 嗯， 旁边这位的这位就他叫白洁。 嗯，是的。 今天虽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周五，但是今天配合着10月26号的这一天，又显得不那么普通了。 不错， 因为一群人让今天变得非常特别。 哎 你还真不说话哈。 哎，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啊。对， 今天的10月26号，在全国很多个省市都把今天设为环卫工人节。 嗯， 所以我。 哎，这是很多男生女生在一起的模式，女生在说，男生在听。 哦， 对，我在想，哎，您不是都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吗？啊， 那你今天就 沉默寡言的，对，好，接着来， 继续来。环卫工人有一个美誉是什么呢？马路天使，对不 对？ 对， 没错。 好了，请听下回分解。 嗯， 好了，正常说话。他们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冠以他们，我觉得是突出了他们的功能性，就是城市美容师。 对，城市美容师。 百之外。 哎呦，是不是很尴尬？ 对呀、啊。 好， 我现在觉得这个大一阵大风吹到了这个直播间当中。 所以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当然我觉得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呢、是不是要取悦别人，或者说要一定要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要很热情的回应，但是这样其实会让对方感觉很不好， 对 不 对、 啊？ 对对 对 对，导播你要再这样，我让导播把你带走。 其实我们是想希望我们听友们不要乱扔垃圾，但是我觉得这是废话，大家不会这么做。 对，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呢，我们也号召一些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就不要有那个车窗外垃圾了。 大家也不会这么做的。 包括我们要提醒一下，平常就是收拾垃圾的时候，丢弃垃圾的环节很重要。一些易碎物品就尽量把它包裹起来。 是，别就是不小心滑到环卫工人的手什么的哈， 对对对，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其实也就是尊重自己了。 好了，既然你嘴疼，继续来听歌吧，一首 Arena Grande Popular Song 送给你们。 谢谢，谢谢你和大家的理解。 And I'm a huge pretty bomb bomb. Now you're working at the movie selling popular corn. I could have been a mess, but I never went wrong. Cause I'm putting down my story in a popular song. I said I'm putting down my story in a popular song. I never was a model, I never was a starter. But you were always popular. You were singing all the songs I don't know. Now you're in the front row.Is popular, popular. I know about popular. It's not about who you are or your fancy car. You only ever heard your word. Popular. I know about popular. And all that you have to do is be true to you. That's all you ever need to know. So catch up, 'cause you got a long, long way to go. Oh, catch up. Picking on me like a dinner plate. You hit during classes and in between. Dug me in the toilets, now it's you that cleans. You're trying to make me feel bad with the things you do. It ain't so funny when the joke's on you. Ooh, the joke's on you. Got everyone laughing. Got everyone clapping. Asking how can you look so cool? Cause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learned at school. I said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learned at school. My title, I never was a model.Never was a starter, but you were always popular. You were singing all the songs I don't know. Now you're in the front row, 'cause my song is popular. 有人说希望什么一直让艾克来逗我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不是那个我们就是平常 养猫啊养小狗狗啊， 对，你要不要拿个猫薄荷什么的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游戏啊，就是那个发牌，然后发到谁是所谓的疯子，所谓的疯子，然后你就不能理他。 对， 如果你理他的话呢，就要喝酒。 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你就等于抽到那张神经病的牌了是吧？ 脚在哪儿？提前开启了周末模式，希望你会周末快乐。 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好了，我们的今天的王牌推荐呢，先从音乐方面的一个剧目开始，其实就是百老汇的音乐剧，就是《灰姑娘》，对吧？ 对，中文版呢，今天晚上开始在海淀剧院上演了。而且这部音乐剧呢，是在百老汇曾经获得过9项 Tony 奖的提名的， 是， 而在全球数十个国家都上演过。这一次上演的是中文版。 对。

在两首歌杨小川的 Let It Go 和这首北京太阳当中选择了这一首，觉得可能这更贴近于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啊。 对，如果说有比较好奇杨小川现场究竟会如何的话，不妨去一下他的现场看一下他的演唱会。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叫北京残阳，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杨小川，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陈小青哈、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他的风味人间。 哎呀，这个 本周日在 的口腔溃疡 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 是的，陈小青是谁呢？就是之前在《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所以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特别痴迷于这个美食的老饕， 真的是这样。饕餮的饕。 对对对。 其实这个全新的美食纪录片呢，还是请李丽宏来担任解说，同时呢是当时《舌尖》的。主要的音乐的创作，这个就是阿坤啊，对，来作曲，所以这个团队其实是很纯正的舌尖的基因。 对，可以带领大家一直从山海之间到灯火万家，去品味风味人间的那种广阔的视角吧。 哎，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到饭点我们说，其实美食也是一次一次的探险。 是的，而美食的过程，认知它的过程，就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刷新我们的三观的认知。就像很多朋友会不知道说，大家对于味觉的认知是从哪里开始，可能是源于盐。 接着说 啊， 为什么 突然间觉得说你今天长口腔溃疡的话，如果贴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应该让你吃点辣， 撒点盐，吃点辣这有多恨啊。好吧，我推荐了一个纪录片，就是《风味人间》，接下来是王若琳。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Wanna go through time with. Entertainment 最王牌，Entertainment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综艺节目 继续吃 啊。 这个综艺节目名字不是继续吃啊，就是这一期的主题是继续吃 哦。 节目 吓死我了。 节目叫做快乐哆来咪，哎，是一档展现城市魅力的创拍节目。 这跟吃有什么关系？ 你往后看，就其实它所谓的创拍，就是由大张伟这些固定的嘉宾，然后带领很多短视频的创始人前往12座不同的城市潮拍，然后打卡，发掘生活当中的幸福感。这一期的节目当中，他会邀请一位嘉宾郭麒麟，来到他的家乡天津 哦， 去尝尝天津的美食， 包子，是吧？ 煎饼。 哎，你这不是这么说，你不能我说包子，你这是煎饼，咱俩这串到烫上了吧？ 不会说天津话， 我就会说那个他们那个他们天津人吃早餐吃了一个叫嘎巴菜。听过吗？吃过吗？ 没有。 嘎巴菜，嘎巴菜， 就是没有吃过、没见过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去感受一下天津的什么古文化街呀、还有银河广场等等这些特色的地点。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地方，吃的，还有体验一下手工糖画。

来自于一个这个双胞胎的主播啊， 是的， 是 Solar 带来的歌叫做不怕冷。嗯， 风的季节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所有穿风衣的你。 那是不怕冷吗？一直在里面都已经这天了，还在那边吹呀吹呀，有点像苏云的那种野子啊。 对，就是如果今天搭配的这首歌曲，恰巧你也穿风衣了，就会有那种香港老电影的感觉， 配一个墨镜啊。啊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总是互相给对方惊喜，比如说我说我这个嘴疼，听友就会给建议， 嗯， 然后给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什么的，维 C 啊， 是 特别酸爽，什么抹在这个溃疡上啊，嗯， 其实都不是的，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了解，就是长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和普通感冒是一样的，很难缠。就是你平常感冒的时候，你总不能一感冒就是输液，就太惯着它了， 嗯，然后 要以毒攻毒。 你看都不用我说，他自己就要说出来，他想怎么做。 就是你一定要就今天尝试一下喝白酒，然后吃那个多说话，然后吃火锅。 对，我刚想把你的这个不能说劣迹啊，就是你这种狠毒的事实告诉大家啊，没有想到你自己先强调了啊。 就你不妨试一下，你可以明天就是对吧？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啊，明天我变成梁朝伟那个造型怎么办？ 以上就是论如何打败自己的搭档。 啊，我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嗯，好吗？ 好了，开玩笑。 祝你周末的晚上站在风里。 你还是应该多补充一点维 C 啦。 啊，好，谢谢，嗯，谢谢啊。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很多听友听到我们播的那个广告，也有被我们惊喜到的哈。 是的， 就是哎吓了一跳，惊呆了，就是我们那个哆啦 A 梦的人保的广告。 嗯， 比如说海鑫，其实昨天就说到最后竟然是广告啊。 鼓励发来信息说这广告让我猝不及防。 还有小飞飞说，这广告我给100分。 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我们广告做得好不如人保送出的福利好， 嗯， 今天就是人保车主派对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车主福利的最后一波末班车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要是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 对，错过一次等一年。 嗯， 这其实如果你心动然后之前犯懒没有行动，在今天的福利大门关上之前赶紧去瓜分百万福利，洗车打蜡这种车福利，鲜花蛋糕这种生活福利。 嗯，而且就是我们频频和大家分享的，就连出境租车还有办理签证还有驾照翻译这种所有的旅行福利都会有。 对，说不定待会儿去找找里面，说不定连 VC 片都有。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很简单，关注一下。 嗯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抢货大圈啦。 啊，我说了那么多遍了，你如果还没有行动就赶紧吧。 哎呦，这波优惠没毁，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是个排队。这里优惠令你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I know you light up the world someday. Yeah, that's what my mama used to say. Those words, they keep coming back to me. Yeah, we're never gonna slow down as long as we're on the road now. I don't care if we're so low. We rise and fall together. We keep chasing new heights. Stay in love.Be strong.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no more. No. Yeah, I feel lonely for so long. But now I got someone to lean on. We are slowly on our way, reaching for a higher stage. Nobody can take our place. Yeah, we're never gonna slow down as long as we're on. 乐趣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所以今天我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呢里面有张图，就是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图。然后呢今天我们其实下午呢也我们节目组也在开会啊，商量说到底怎么办。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2600的我们的满满诚意到底怎么办， 就心焦焦啊。最后我们就决定最终决定清零开玩笑啦 吓唬谁呢 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一如既往的勇往直前， 对， 继续叠加下去。 所以刚说完你吓唬谁呢真的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其实我们后来想好了，那就是一往无前，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时间限制，那就是到双十一之后。 对，我们可以在那一天的时候，如果真的这个钱还没有发出去，我们就可以打开多路通道来把这个钱全部散出去。 对，你弥补大家在双十一期间 剁手足的一些心痛历程。 对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之后呢，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个热门的话题。 对， 就我觉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说老白其实很善良啊，说浙大啊，浙大医院的这个精神卫生中心在微信公号发了一个招募公告，就是想请很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任务挑战。 如果说能够完成24小时不�睡眠的任务呢，就能获得1100元。如果继续坚持12个小时就能完成36个小时不睡觉的话，就能获得1500元。如果能够坚持48小时不睡觉，就可以获得2000元。 哎，可你可以去试一下哎。 我还是参加白给白块吧，这个比较容易吧。 试完了以后，你也要长口腔溃疡了。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挑战不是什么炒作，就是一个科研项目，研究说睡眠缺失对人体大脑的影响，这个还要研究吗？ 对啊， 睡不够觉那一定是会变傻的。 对、啊，在研究过程当中，这个研究人员会定时对这个志愿者进行一些生理指标的监测，然后还要完成一些心理测试的小任务。你看2000块钱真的不是那么好拿的。 对，如果你有机会参加这样的项目，你会报名吗？ 当然不。 对，只不过不管你愿不愿意，人家的这个卫生中心已经回复了，不要来了，报名的人太多，已经招满了。你看，这是有人愿意熬夜啊。这是其实说起这个不睡觉的挑战，一直以来是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但是好像他们的这个记录最后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问题，就长时间不睡觉的一定是很危险的。 我突然间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有一个挑战，是不是也是关于不睡觉的？ 哦，你说我们那个同事是吧？ 对、哎，他现在还好吗？ 好久没有见到了。 开玩笑啦！ 开玩笑啊！就是反正这个长期睡眠不足导致很多脱发呀、什么皮肤衰老呀、什么的健忘啊， 对， 起口腔溃疡啊， 起口腔溃疡也是其中之一。 就我最近睡眠确实不太好。那其实有一本书我们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本书能让你睡得好。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这个，这本书能让你睡得好，是一位本身睡眠不好的美国人久病成医之后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撰写的一本书，就分享了很多有助于睡眠的方法 啊。有什么？ 比如说你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玩手机啊， 难。 因为手机的屏幕会刺激到你，然后让你越睡越不好 啊。这是真的。 还 把手机放远一点吧。 卧室的光线也是越暗越好，就有很多朋友尤其女生特别喜欢开一个床头灯睡，这样对睡眠质量特别有影响。 对，还有被子别太厚太热了，会影响睡眠。同时呢，每天在正午晒一会儿太阳，卧室里面加一些花香，其实都有助于睡眠。 对，另外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建立这个咖啡因禁消制度，就是晚上千万不要喝咖啡了。 宵禁制度， 对， 就晚上别喝，过了5点就别喝了。别以为你喝咖啡照样能睡着，其实你的深度睡眠会受到影响。 对，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可以拿出来数学书看一看，怎么样？ 英语书也行，哪门学的不好看哪门。 消失无踪影，相信过，除了你说念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你也不说。生命中柔柔交织的错过断了不多，却从未停下过。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为了乱伤口。换一个爱人，至死不休。每个即使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刻。 这首歌就叫失眠，来自陆先生。 嗯哼， 今天我们争取大家能晚上不失眠啊。 对，顺便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应该去哪里比较好呢。 对，稍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希望你们是因为开心做梦也会笑失眠啊，不是因为不开心的事儿。今天你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秋天的美是短暂的，如果不够留意，可能就会在你不经意间悄悄溜走。那么再过一个礼拜，金黄的银杏就会像一只体态轻盈的蝴蝶，从北向南穿行过很多城市，所到之处都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绚烂至极。所以呢，在这个周末挑上一个地方去观赏银杏，也不枉度过这个秋天了。我记得郁达夫曾经说过，去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来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所以身处北京的朋友，赏银杏最有名的莫过于钓鱼台银杏大道和三里屯使馆区。钓鱼台国宾馆和玉渊潭公园相邻，部分的建筑风格属于古代皇家园林，街道的两旁种着银杏，黄金落满地，再搭配着古风的建筑，这秋日当中的银杏大道才是北京人最津津乐道的赏秋去处。再来说说三里屯使馆区，不足一公里的街道上坐落着数十个大使馆，平日里呢这气氛非常的严肃，但是一入秋，整条街道都会被银杏树装点，金黄的叶子还有欧式的建筑会带给人一种很亲切平和的感觉。如果说你担心周末的人比较拥挤，那不妨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挑选一天的时间，抓住秋天的尾巴，去到香山看红叶。因为每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是观赏红叶的最好季节，所以说错过这个节气的话，很可能就和今年的秋天 say goodbye 了。在观赏秋叶的同时，不要忘记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因为马上老白就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各位听友真是亲人， 对， 有人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什么牙膏啊什么的。 我觉得最值得说的是你往下翻一翻， 哎， 往下再翻一翻， 哪儿？ 再往下翻一翻。对，这位朋友他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生吃柿子椒，柿子椒是什么呢？就是辣椒的一种，效果神奇，要像吃水果一样生吃，特别管用。 不是辣椒，是大椒。 哦，大椒。 这个推荐是很靠谱的。你把人 真的 啊？对啊，你看。你这叫以什么之心啊，是吧？是吧？你看，但是燕麟，你确定吗？这个才叫，这个要才念出来，好吗？ 抹风油精啊，好得快。 我要不然再加点老干妈。好了，我们要出今天的预热题，准备好了。 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体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不累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的题目就要来了，2600的， 哎呀呀。

歌的名字叫《幸运大门》。 嗯，特别像《幸运五十二》阿金蛋的时间。 你知道我们的听友就有的时候会，嗯，就可能大家也是着急啊， 无所不用其极， 对，急了。有时候这个听友名字叫我天生有理 啊、 哦，你看他的就是给我们发微信的风格，他的微信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对， 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 特别自来熟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钱不是我的， 对， 是他的，我没还。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在这个环节，可能我们时常没有接通他的电话，然后用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比如说老潘你长得太帅了。 这个 你这么夸啊， 不真实了， 有点违心吧？ 对呀、啊， 老白什么时候不帅？ 哎，我这关键不要老是说我知道自己知道是啊。然后有人答题闯红灯，我们不建议你这么做、啊。 对对对，还有的朋友说老白就是为了那个能够这一周参加白给百块，所以他这一星期都没有开车。 真的有时候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嗯、然后也谢谢你们的有时候刷屏什么的，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做。嗯、还有就是我们真心的要告诉大家，是因为发微信的人太多了，能被我们选中那真的是缘分中的缘分、 啊。缘分呢？ 好，今天的有缘人是谁 ？Hello， 嗨， 喂， 哎，你好啊， 怎么称呼你啊？ 老白，艾克。阿木木，没微信 啊？阿木木是你啊？然后你知道他特别可爱，就是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车有没有停靠好啊？你的手机信号还好吗？他一次回答出了所有的问题。 对，阿木木，他后面还有一个名字红红哒。红红哒的是他微信全名。然后他今天发了微信的回答正确预热题的同时呢，说信号超好，手机秒接， 说话清楚，答题超快， 车停路边就差电话，等待老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是的， 嗯， 所以希望你今天离2600块能够稍微近一点， 对，但并不是说你写很长一段我就会看到你，因为阿木红达确实是经常冒泡出现、嗯、我们就是光看到他的微信好几回了、 嗯、对对对，然后我们点开他的头像发现就是好像他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这个环节，所以今天 有把握吗？有信心吗？ 嗯，还行还行， 好， 尽力尽力， 加油 加油。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小王子》改编自同名小说，请问原著作者安托万·德·圣·艾克苏佩里是法国人吗？三二一，请回答。 是。 答对了。 哦，开心开心，有点印象，我感觉。 请听第二题：长岛冰茶是一种常见的鸡尾酒，请问在长岛冰茶的制作原料当中，茶用的是冰红茶吗？ 是吗？ 是。 哎呦！哎呀，呵，那用的是什么？啊？ 长岛冰茶里面没有茶。 对， 这就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对，我们下午开会的时候，自己在测试题目的时候，艾科在这道题上也答错了。 对对对对，我们俩就是如出一辙。 当时我还在跟我的编辑 Dr. Zhang 我们还商量说，这个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因为如果让我来答题的话，我想说想套路我。 没想到，就是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听到这道题的时候，就会觉得长岛冰茶的味道不是和冰红茶很像吗？ 嗯，其实里面真的还是没有茶，只是颜色像而已。嗯，谢谢你的参与，一看就是不喝长岛冰茶的。 阿木木，红红 的喝酒。 稍后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嗯 嗯，行，谢谢谢谢。 我就喜欢你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这个状态啊，赢了输了都差不多。嗯，好， 因为现在天太冷了，可能大家说话都有点抖抖的。 哎、好，谢谢你的参与，哎、 拜拜。 嗯，拜拜拜，老白。 哎哎，你说，哎哎， 没什么，拜拜老白。 啊，就嗨。然后还套了我一下，你没有话要说。好吧，第一位朋友又挑战失败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期待下一位吧、 啊、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来给100块，就在娱乐最王牌。我们现在的满满诚意已经到了2600。 对，我们的小猪肚子今天已经鼓鼓囊囊的了。 真的，我今天还发微博说今天是封顶之战啊，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个开会商议，决定继续向前冲，一直冲到双十一。 对，因为太残忍了，就2600块就这么和自己失之交臂了，就用很多朋友的发来的文字来说，好像错过了几个亿。 OK， 哎呀，有谁脑瓜疼？那、啊、听我们题目听的脑瓜疼。 真的，就是在这个环节，好像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快乐的同时，然后发现金的同时，很多朋友觉得在发他们自己家的钱。 好，在线上了。 Hello， 嗨 ，Hello， 嗨， 你好，哎，你好， 哎呀，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请问你是杨超越吗？ 我希望我是经理，你好。 别啊，这个说不定今天你就成功了呢。怎么称呼你？介绍一下自己。 崔喵喵。 崔喵喵。2018年五月份的时候关注的我们，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小 喵 喵，小猫。 对。 之前应该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就是没有被我们打通过电话的。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会晚上加班错过节目，今天就是。哎呀，太幸运了，没有想到。 好了，再这样咱们就戏都过了啊哈。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也特别的开心。 真的，他是发自内心的。 对，一下就能感觉出来这个情绪的充满。 好，行了，稳定一下情绪，我们开始答题。 好的。 第一题，我们来一道最简单的题。《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的国宝级名画，描述了中国古代的繁荣，古代城市的繁荣。请问《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城市是杭州吗？ 嗯，不是。 那是哪儿？ 嗯，洛阳，我不知道，蒙的。 啊，其实不对，应该是开封啊。 对， 开封 有，我哥。 但是很接近了。 对， 加油。第二道题，请听题。紫禁城在建筑布局上是前殿后宫，前面有三大殿，请问太极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吗？ 是吗？ 嗯，不是。 厉害了。 对， 我懵的。 三大殿是哪三大殿呢？太和殿， 应该叫太和殿。 对了， 还有中和殿和保和殿。第三题。 哎，我跟你说，这种越低调的选手越容易成为黑马。 对， 不要这么说。 是 的，我们第三题要不玩一道这个音乐题？ 没有，我第三题问他这个。 好， 请问，在国外有一道很流行的中国菜叫左宗棠鸡。请问这道菜的发明者是左宗棠的后人吗？ 嗯，不是吧。 到底是不是？ 不是。 哎呀，又答对了。 哎呀，本来在第三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给你一个反转的环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奖金的关系，所以一战到底。知道了吗？ 知道了。 加油。 好。 来， 请听题。在《火箭少女101》的热门歌曲《卡路里》当中有一句，保温杯里泡枸杞。 你这么唱，保温杯里泡枸杞。请问 唱这一句的演唱者是子宁吗？ 不是。 那是谁？ 是那个孟美岐。 啊，怎么办？ 他竟然答出来了。 怎么办？ 你关键是一下 我答错了吗？ 题的时间了，就是又让我们俩就是心里揪了一下，怎么办？加油！ 来，我问你最后一道题了，好吗？最后一道题了， 知道了吗？ 好。 请问，口红用是吧？是用口红。口红，世界上的第一支口红是在古埃及，是在古埃及出现的吗？ 这个也不知道哎。 想想啊，口红是在古埃及出现的吗？第一支口红是出现在古埃及吗？ 蒙一个吧，前面都是不是，这个是。我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如果问你世界上第一支商业口红的话呢，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答案，但是如果是世界上第一支口红的话呢， 应该答案并不是古埃及。 对对对，可能很多朋友 应该是， 嗯，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答法国啊之类的，其实也不是。今天我们下午专门在做这个题的测试的时候，就误导了很多男生和女生。 对，来，我们来普及一下，好不好啊？ 第一支口红出自于 苏美人的城市乌尔被发现的， 所以画中 了。这个真不知道，长知识。 这个其实要是这道题换成一个问口红的色号，对于女生而言就比较好答了，对吧？ 是呀，对呀。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道加试题啊，但这道题就是不算数啊。然后如果要是你答对的话呢，会给你2份9.9的小红包，好吗？ 好嘞，好。 请问 MAC 的口红有一支叫 Diva， 这支口红的颜色是西瓜红吗？ 叫什么？我没听清。 Diva。 Diva。是西瓜红吗？ 是吗？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哎。是啊。 不是。 不是啊。这些的答案都是不是。 他现在想说为什么要问我口红的题？你要问我什么地理历史我全都对。 对呀、 我再问你一道，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差一点今天就赢了。 对对对。 在经典的喜剧电影《东成西就》中，刘嘉玲扮演角色是周伯通吗？ 周伯通。 嗯，是吗？ 这个我。 蒙 你。是啊。 你看。 他真的很厉害啊。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2份9.9的小红包送给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这些题都难不倒你。 对，他真的是我就上次那个男生答到最后一题，对不对？ 啊，对。然后继那位男生之后的唯一一位女生闯关到差点到你。 对，就蒙，就是蒙题都蒙成你这样的，我真是第一次见。 我那个不是。其实我就那个第二题可能不太清楚，其他的应该还都有点准。 掌声送给你。今天是周五了，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稍后会有2份9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周末愉快， 谢谢你， 谢谢老板， 拜拜。今天的预热题我们来揭晓一下吧。今天我们问的是什么来着？问的是这个日照香炉生紫烟，说的是不是香山？当然不是了。 对，是哪里呢？望庐山瀑布嘛，肯定说的是庐山了。 别怪我们出题难啊，其实你看，即使我们出这么难的题，依然有人可以一直挑战到最后，我觉得真的离胜利也就不远了。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为了让我们注意，然后现在穷尽了一身的心思。稍后还会有音乐题等着你们，不要着急。 好，说来就来，我们音乐题准备了吗？大家先关注白洁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手机对话框准备好，手机网速准备好。 今天的这个题很简单，我们就答歌名是吗？ 对对，答歌名。 那大家几乎是前奏一响起就有人答对，我觉得。 真的吗？试一下，3、2、1， 准备好对话框，现在发送答案。看，太简单了。 我本来想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来着，但是我觉得说，既然你觉得都这么简单了，是不是就不应该提示了？ 对，你就是根据自己出的这道题呗。 啊，对。 你从春天走来，我却在秋天说要离开。 走 过 现在的路，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怎么样？ 走过最深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我干扰项其实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了。 但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答对了这道题的答案。请问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的前奏是出自哪首歌呢？ 对， 发歌名就行。 谢谢发来传奇两字的朋友。让我想到了哪吒。 有人说他造价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时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光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水面。 去的远方。哦 哦，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可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的制作工艺啊，包括编曲的方式有一些类似，所以说很难免呢，大家会猜错的。包括有人像有伊雅，其实我觉得刚才我还想笑来着，后来觉得也不应该笑人家。 怎么了？ 因为好像那个前奏出来，你是容易那么接，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你看，可能也会接得上，对。 是， 我的未来不是梦。 对，然后我陆续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正确答案，同时在第一个回答对的朋友。他发来的答案让我觉得有点需要护理。他说断发，可能一时着急。 你怎么了？哎，看得开点哈，这是断舍离啊。啊，还有人就是江南这个错误答案，还有人这个像张华斌每天给我发他那个路况截图的朋友，发来的是冷风吹。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不知道，这都是上来捣乱的。 有被忽悠的，为爱痴狂的。 还有被忽悠的，什么梁咏琪新鲜的， 已经很接近了。好了，我们就来赶紧来揭晓正确答案。这首歌就是艾珂的发型 啊，来自梁咏琪短发。 好，来听这首歌的副歌开始听啊，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 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和你。

次放到我们前面那个电影片花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白给一百块的奖金发出去，我一定要放这一个 啊， 哎，或者张国荣那也行， 不行， 你欠我的都要还给我，给我拿回来， 是吧？有歇斯底里的感觉。 哎呀，身边这位忙碌的人呢，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得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以毒攻毒的治口腔溃疡的方式，什么辣椒水啊、麻辣火锅、羊蝎子，结果到最后，你看， 这就是应验了。 对，做人一定要善良。自己现在到这边打卡图都没有帮我们做好，你让我们这些提前这么自觉来打卡的朋友怎么办？收到的都还只是昨天的图， 那就只能麻烦大家稍后再重新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能收到我今天刚刚烹饪好的一道大菜。 对，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精致一些啊。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快就可以收到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好啊？ 现在就好了。 真的吗？那行吧， 已经好了。哼哼哼哼， 很多人说老白为什么总是对艾克如此苛刻，你们觉得我这是苛刻吗？宽容。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做打卡图，然后我这边不停，一个长着口腔溃疡的人啊，在这边不停的巴拉巴拉 就是锻炼你，让你以毒攻毒，让你快点好，是吧？是这意思。 好， 如果说刚才要是回复了打卡两个字，收到是昨天图片的各位朋友呢，我要说一声 sorry， 现在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发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新鲜图片了。 手机都做到没电啊。行了，我觉得还是辛苦你了。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奔赴这个各种场所，各种是吧？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比如两个人呢，无论是搭档也好啊，朋友伙伴也好啊，还是家人呢，就是爱人也好，都不要过度的去要求和苛责对方。有时候一定要宽容的去面对彼此。 对， 我们每天的音乐素描都是希望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今天我们要选择的文字来自于毛姆《月亮》和《六便士》，而今天的背景音乐不一样的是，我选择了日剧《悠长假期》当中一段非常有名的钢琴曲，叫《Close to You》，我很爱的钢琴曲。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选段是什么呢？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10000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这就是成功吗？ 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该尽什么样子的义务，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要求。文字有点长，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打卡文字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当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或者一句话了。 大家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顺便送上今天的这一句经典台词。 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 好，这周坚持打卡的咖啡也是咖，你要得到表扬了。 是的，是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燕玲，她已经是第二周帮我们广而告之了。 记着收集每周五张打卡图片，在周五的时候朋友圈同时发送，截图发给我们，将会获得小红包啊！当然是最先发来一位啊！ 所以今天恭喜咖啡也是咖， 恭喜。今天我们的前面的一个小红包的一个音乐题的时间，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是 飞，恭喜你。还有第二位叫做南，第三位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胡静，还有武阳和时光里。 对，最后呢我们要恭喜飞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悔无怨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是否在流失，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你，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 今天选择这首歌 Jackie 别问。 会听会唱这首歌曲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啊，然后一边想着自己的故事一边在打卡的朋友，你们都是有心人。 对， 好了，打卡大家可以接着发。今天呢也不需要大家来为我们的推荐的歌曲打分了，因为是到了本周五的惩罚时间，在前三天周一到周三的我们的对决当中，艾科小雪啊输到了比赛，今天要亲自为大家演唱歌曲，敬请期待哦。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好了， 主播私房歌，欢迎回来。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从我来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当一个背景音乐推荐给大家了。其实歌是老歌，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歌。作为私房歌，是我自己会在一个人在车厢里面的时候自己会听的歌，所以叫私房歌，就是特别喜欢的歌。张国荣很多的经典的作品了，但是在秋风渐起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风继续吹，也不是风再起时， 春夏秋冬吗？真的 对啊，因为就是特别喜欢他歌里面的第一句歌词。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听会很有感觉。春夏秋冬，张国荣。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或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言论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 笑得肌肤如情，恨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待会儿还要有请我的搭档艾克为大家在周五的晚上演唱歌曲，所以这首春夏秋冬先听到这儿了。接下来你先来推荐另外一首歌。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homas Well 的 Winter Day， 特别适合在星期五的时候分享给你们，因为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叫星期五。伴着这么怎么说很浪漫的小清新的歌曲的话，觉得好像星空当中的所有的星星一颗一颗都可以被摘下来的感觉，送给你们。 I will be waiting a quarter to five under the rooter or so I will be waiting keep autumn in mind You can be free from below It wasn't right that I still managed to call even by your phone today It wasn't right that I no manners to call even by your phone today 今天我们的打卡的文字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虽然他其实看上去没有那么鸡汤，他说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 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 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哎呀，你看看这字，你深思一下是吧，他是有深意的。 对，而且就是搭配这张图片配合着这首歌，感觉星星都收入囊中了。 赶紧大家赶紧来打卡哈。可以发打卡到我们的白杰 FM。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单元。 你确定就是特别吗？不是惊吓吗？ 就是 特别惊吓的。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听过你唱歌。 就是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但是不知道大家对我有没有信心。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我要全唱完还唱一半？ 你唱三遍吧。 那要是说某一天我要选了一首情歌王该怎么办？十二分半呢？ 十二分半，你想唱情歌王？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主播私房歌的最这个艾科推荐的第二首呢是特别的这个版本，是因为这周他在这个对决当中失败，所以在周五要演唱一首惩罚的被惩罚要演亲自演唱一首歌作为私房歌的推荐。 对，今天呢要演唱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失踪，有一个寓意，就是听完我现唱的各位朋友不要失踪了不要被吓到 不会，大家都会安静的听完 然后失踪 然后发来你说哎呀实在是唱得太好听了， 然后脱粉、 啊、晚上不用吃饭了听完以后啊，你大家可以听的时候呢、嗯、就是只有这首歌今天是开启点赞的模式的， 嗯，大家只需要关注 不要紧张，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稍后就只需要回复这个 就打分吧、就是、 打分 吗？觉得艾科唱的这首歌是几分， 不是暂切吗？ 啊，不用 不用暂切啊， 是真的把你切掉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好 一二三，试一下吧，就是有那个 KTV 的唱法，就是看到那个五彩斑斓的灯灭了时候，我就开始唱了。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唱错了怎么办， 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但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对，那个 挺好挺好， 我觉得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心声，直到这个世界忘了我这个人，忘了我的歌声。 没有，大家都对你肯定啊，基于 真的吗？你看 包括你刚才唱错了，你为什么也不打断你？为什么？ 哦，为什么？ 就是因为想尴尬再飘一会儿你看你这么多人都在夸赞你啊， 就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真正正正的能听到我刚才有点慌。 哎，你唱歌的声音跟你说话的声音还真不是一个声儿 啊， 感觉唱歌的时候更像是一个 女 人啊。对，包括你看有哎呀导演都来了，嘿，有一个叫导演的朋友啊、 哦、 哎唱得真好 啊、哦、谢谢你们，真的是有时间啊，你好好导戏行吗？ 下次如果你们这个戏里面缺女第230号的时候可以找他， 或者缺这个来配唱的也可以来联络我、 啊、行，唱得不错，来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谢谢、 啊、老张，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